地市。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它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我是常贵田，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没见着本人模样那不要紧，听见我声音就如同见其人一样。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我最近新写的那本书《五毒俱全》当中的一段，让您分享一下我的读书的感觉。当然了，您有您的感觉，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感觉，您有您的看法，看法和感觉好像胳膊在一块儿。其实啊，有些事你就得经过看了才能够有感觉。通过书呢，给大家说个小故事，美国发生的小故事。侯宝林先生带队，我们到美国去演出，第一站呢是纽约，我们到曼哈顿岛去乘船，到曼哈顿岛观光，哎，就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啊？船上巧了有一个美国人擦皮鞋，为游客服务。侯老呢往椅子上一坐，可都让我看见了，他冲那个擦皮鞋的招手，那个意思叫他擦鞋。这个过程啊，我看个正着，我抢先一步，我想提醒侯老，这是有偿服务，要钱。我这刚要说话，没想到这擦皮鞋都过来了。为防范他，我赶紧改口。什么叫改口？换一话题。不行，话题得懂。那是，哎，这个时候我急中生智，我用我们的术语，就是行话，给他提个醒儿。行话呀，多年的成长，多年的习惯，拿过来就说。你比如说擦鞋不叫擦鞋，鞋叫踢土。当时我就赶紧改口，擦踢土。周楚，什么叫周楚啊？要钱。骰子楚，外国钱。嗨，嗨就是多，要钱多。郝老听完了，哼，也哈哈一乐，一指那擦鞋的说了一句话，连我都乐了。说什么呀？他一外国人，连中国话都听不懂。你调什么坎儿？调什么坎儿啊？调坎儿，是我的术语，就用行话说话叫调坎儿。这句话一出口，我们几个全乐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来关注天气。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今天早晨到明天上午我市有大到暴雨天气，请各位市民注意自身安全，合理安排出行，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注意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势灾害，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东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要请上马三立先生，今天呢他将和王凤山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知识普及型的相声作品《情绪与健康》。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快笑快笑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对呀，我这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边不矮，躺比边不短，只有一技之长。嘿，岁数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啊，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 不行， 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啊、手艺。咱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嗯， 啊， 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啊，文化又有，精神又好。 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三人托您的福。 啊，是啊，都托我福。 一文就认一文福嘛。 哎，对对对。 啊啊，对吧？ 对， 谁说这句话？ 应该是。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我精神怎么？ 哎，你精神不错。 哎， 你看看，你 好， 猴儿， 你看什么？ 哎，像个猴儿。 哎，我给机会就他 啊， 终于说对了。必须拿人比猴， 拿人 看精神怎么样？ 啊，精神， 你看 精神行啊。 身体怎么样？ 哎，不错。 身体 啊， 比你怎么样？ 比我？ 哎，说吧， 比我还差点。 比你要差。 啊， 等等，我先生， 我先干啥？ 我比你没点差， 没点长， 他看不起。 停一停吧，大伙儿， 对， 看 了 吧，再让大伙儿 看看吧。 你说是 好吧？ 哎，你生花， 你咱看看吧，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胖 啊， 你肉多 啊， 没用。 你以为哦，肉厚 啊， 肥。 脂肪多， 哎， 肥好哈， 啊，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不是，肥的，卖肉来了， 有这么句话你知不知道？ 什么话？ 有怎么句话？ 啊，您说， 有这么句话 啊， 有钱难买， 什么？ 啊， 有钱难买老来瘦， 对，明白吗？ 明白。 哦。 这还用说吗？ 哦，什么呀？ 我天天在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都知道。 你这也太瘦了， 怎么 了？现在的瘦人太少了， 少就少。 哎， 怎么办吧？ 少。 你问我怎么样吗？ 少吧， 少少点，就少点， 太少了， 少少点违规， 啊，少点违规， 哎，少点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哎，里边叫瘦肉 啊， 瘦肉要有精神， 是啊、 瘦肉一打蔫儿， 哎，这我是 两撇扛起来， 哎， 脑袋耷拉，走到。 老 没 事 老对呀、啊、 瘦是瘦凡是凡凡瘦一样均一般 对 手腕精神中地达凡物形产第一单 哎 这哪是这么刺激 啊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 瘦人有什么好处 啊 你说说 好处 你不懂 您说 瘦人呢是内脏好 哦 瘦人呢脂肪少 嗯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对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哦，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嗯， 而动物得到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嗯， 哦，你就懂这个。 嗯，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啊， 瘦人不爱得病。 对， 哎，瘦人中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哦， 多吃点，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保持八分饱作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那个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对不对？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当然不，胖人 瘦人好。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啊， 你这个话可不对。 哦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啊， 胖人也好。 哦，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上。胖老头有的是啊， 哎， 咱就看见， 嗯， 爷老大爷多少岁了？84了，挺大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的， 嗯， 还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这种顾虑， 嗯， 好，胖人都办事不随， 嗯， 胖人都尿不尿， 嗯， 不是那样， 哎， 您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哎， 胖人更结实，没病 啊。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嗨，这就是你嘱咐吗？ 我怕你害怕。 人 我小时候胖， 啊、 我那儿我也胖。 你啊，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头圆腿 啊， 小胖子，谁家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是啊， 这抱不动啊，谁都抱不住 啊， 肥极了，我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那怎么瘦了？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了。 哦，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吗？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啊。就缓不起来了， 嗯， 我看命保住了， 哎， 就瘦下来了。 什么病啊？ 啊，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哎， 动手术 啊？ 什么病啊？ 嗨，痔疮。 4岁小孩就长痔疮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不去生活百岁呀、啊！ 没听说，三 年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哎， 你说咱这个小子有痔疮，要不要？ 给你讲， 你帮他缝。嗯，哎、啊、呀，你别想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哦， 这你服吗？ 服、哦、 啊， 服、哦。我累一点累就不成 啊， 我累一点都不成。 哦，你呀、 啊，啊， 愿意结实吗？ 愿意啊，谁都愿意。 愿意健康吗？ 愿意。 找我去， 找你。 哎， 哦， 上我这去。 啊、 你扣我 哎我扣你 啊 我把你扣去 不是你扣我 扣什么呀 扣门啊扣头啊 啊 扣头拜师啊 俩扣门 啊 俩 哎你算我徒弟 啊 我教不教你 教啊 你天天往我这去 哎 我给你说说 你跟我说啥 甭事多了 天天去俩月的人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我就变了 就我这样了 啊 这个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胡子架了。 哎，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衣裳没关系，可以做新的吗？ 啊， 那做新的。 我啊，不必 啊， 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嚼，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啊， 这是旧活， 这怎么旧活 呢？你凑合活着、 啊， 你不健康。 嗯、啊，怎么健康？ 哎、 这还不健康？ 你不健康， 哪点比你不健康？ 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是吧？ 哎，你哪点？上5层楼。 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哦，你行吗？ 我不行， 我就要蹲下站起来几十次， 就这样， 我绝不运。 哦， 绝不运， 健康。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长，我32牙。 嗯， 我没长牙、 嗯， 没有长牙。 少。 哎，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啊，细胞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哎， 你行吗？ 我哪点也不行，这我都不行。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猫腰摸地， 你行吗？你试试 啊！啊，我别试。 要打算健康， 哎， 长寿 啊， 身体健康， 嗯，怎么着？ 行不行？ 行， 注意。 哎，您告诉我， 锻炼身体。 哎，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哎， 早早起。 哎， 和谐的空气。 啊， 饮食讲究卫生。 嗯。 主要你的情绪要乐观，情绪懂不懂？ 情绪懂啊。 什么是情绪？ 闹情绪。 怎么闹情绪？ 闹情绪 谁呀？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怎么闹？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闹情绪。 你 哎， 这就你啊。 嗯， 处事哲学嘛，这你的处事哲学。 对， 不合适不痛快 啊， 闹。评奖没你，闹。调戏没你，闹。选队长没选你，闹。 那是 车没借你，闹。 哎，反正 外地演出没有做软弱，也闹。是吧？ 哎，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哎，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出来死人骂街，是你吗？ 对， 看， 你这大 啊， 这情绪 一个字儿， 一个字对， 对， 浑，怎么浑了？ 你呀，根本不懂 啊！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啊，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啊，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啊！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啊， 喜怒忧思悲恐惊 啊，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它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哦， 有伤。 是啊， 对身体有伤，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哎。我给你比方， 这喜有什么伤的？ 喜啊， 对健康没有伤啊。 怎么 乐吗？ 乐，你说怎么乐啊？ 哎呦嗨，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怎么不伤啊？ 啊， 说你怎么乐呀、啊？ 哎，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情绪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哎， 笑一笑，上一上吗？ 啊， 头一头，过来头吗？ 我忘了 说这句。 啊，不对，笑一笑，十年少。 什么少？ 十年少。 谁告诉你的？ 都这么说。 都怎么说？都说这就不对 啊！ 笑一笑，十年少 啊， 没道理。 啊， 一乐差十年 啊， 是吗？ 啊，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啊，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啊，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着变小孩了， 哎，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啊，少一少，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哦， 说你怎么乐是吧？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哦， 比如说你吧， 哎，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啊，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和你吧，不管是谁， 哎，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块钱， 嚯、哦， 赶紧去领 啊， 银行给存着呢。 哎， 你心情一激动， 到失落了， 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半身不遂，王虎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哎，这什么呀？ 没有这事， 你超过了限度， 人家不成，您甭说，没有这事。 哦，这戏， 哎， 怒呢？ 怒伤肝、 哦。你真知道吗？你是认识了古代的医学家。 哦，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嗯、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嗯，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哦、 怒对伤肝。 哦， 喜怒。 哦， 忧伤肺。 忧伤肺、 哎、 不能胡忧也，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啊、 谁也不是保住终日无所忧心，什么也不想， 不可能。 万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忧虑那的 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哦，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啊，知道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 哎，对， 哎，这个忧伤肺。 哼、 嗯、林黛玉呢，其实要当时打扎针呢，打点雷密封呢，连霉素呢， 对， 打几针也不致死。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了，连都没有， 哎， 找不到医院，没有医院。 喜怒忧， 对呀、啊， 思 这个思更厉害了， 怎么 思想？说你怎么想？ 哦， 比如说按托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嗯、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哦，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避风，遇得财迷， 看、 哎、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哦， 这也伤 悲，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啊、对，就是哭、啊、 哭不好。哎， 怎么 哭大夫了 啊？ 那不好。 哦， 哭啊对伤脾 啊。 比如说你吧， 哎， 今年春天， 嗯， 2月初9， 哎， 你母亲死了、 哦、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哎， 你哭了， 你父亲呢更难过了。你父亲呢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哎 啊，自己在屋扫屋一坐。 等等，你等等吧。 本来天天两口子，老两口子看电视。 你别电视。 嗯，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他别有一个先走的，这患了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嗯，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那恐惊我懂，害怕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啊， 恐跟惊不一码事。 是啊，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是啊， 哎，这恐跟惊 啊 不一样。 我不明白，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亏心，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用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哦，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是啊， 啊，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吧， 哎， 晚上你走在街上 啊， 天太晚了，你回家时候街上清静了， 哎，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嗯， 这妇女呀。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要抢他的皮包，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谁呀？ 你呀？ 我 啊， 我拿着刮刀的嘛， 哎，可能有吧？ 啊，还可能有？ 哎， 我流氓抢劫犯。啊， 这不比方吗？ 啊，比方 假定， 不是假定， 别着急，这比方说， 啊， 你首先碰见妇女了， 啊， 你黑道黑暗就清醒， 你先离开这个假定， 哎，比方， 比方，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哎， 别这，不， 啊， 拿你比方， 你呀， 别往这儿指， 啊，就是，就说吧， 啊， 拿你比， 拿我比方吧， 哎，我走在街上， 啊， 是吧？ 哎。 啊， 看鞋， 挺清静的。 哎， 马路没什么人。 哎， 这边来一个妇女。 不行， 还得拿你比。 干嘛？ 我不像，我就不像，全部不像。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你也不像。 哎，我也不像。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哎，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哎，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就这么比方说呀。 哎。 比如说， 哎，比如， 哎，你碰见妇女， 嗯，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嗯，你过去 站住， 嗯，皮包给我， 嗯，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啊， 呆流氓， 啊， 这一看，你一听， 哎呦， 你是撒腿就跑， 哎，我成兔了，我， 怎么行了呢？你跑得快呀， 哎呀。 你跑回家去， 赶紧跑回家， 腾把大门关上，把杠子顶上。 啊，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哎， 你是惶恐不安呐。 哎， 两天不敢出门了， 我 也不上班了。 哎， 也不上班，团学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 呵，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啊， 吃也吃不了了， 啊， 睡也睡不着了。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嗯，有亏心。 听着街上汽车一响， 嗯， 你也一愣， 哟， 好嘛， 我变了大喷嚏了，你我哪去？ 你听听声啊， 哎，好，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 啊， 从街上来汽车了， 哦。 越听声音越近，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到你家一开门，王宝山，你这人 啊， 心里不慌了， 不慌了， 哎，恐慌劲就没了，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呀，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呀，对呀，对不对？恐伤肾，不要爱惊恐，哎，对啊，对不好，哎，惊是惊 啊， 这惊是 突然间的来的声音就吓一跳， 哦， 是外来的感受，就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啊。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准时得响，炸麻雷的是不是一响叭响了，那吓有吓着的吗？ 哎，没有 没有 没有吓着， 绷着。对呀、啊，我昨天就吓着了。 你啊， 我吓一跳 啊！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去砰， 嗨， 嗨，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谁放炮？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嘿， 这爆米花的我吓一跳。 嘿，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嗯，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点 啊，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嗯， 好好的想一想。 哎，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嗯，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啊， 哎，没问题， 再活个十年八年， 信吗？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二十年。 呀， 哎， 我看看， 您这 你啊， 哦， 能活 啊， 能活两三十， 我 再活两三十， 嚯，现在我就六十岁了， 再活两三十， 再活两三十，一百二十岁， 不，你再活两三十， 是两三十六十啊。 再活俩三十， 怎么俩三十啊？ 就这十月三十，十一月三十， 我完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情绪与健康，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爱人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大公司的娘一辈子不容易， 就图个团团圆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让他给妈妈吹吹烘焙的冷天， 老着糊涂儿回家做多大公司的娘 一辈子总。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的精彩表演。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要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了。我们首先呢，来欣赏一段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数来宝》。 这个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对，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哎，有这么叫的 杂耍吗？ 嗯， 耍弹变练， 嗯， 说学逗唱， 什么都有。 我最爱唱。 哦，您还喜欢唱？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哎，怎么还干唱啊？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甭找 啊， 在这儿呢。 哦， 看 就这七块板啊。 啊，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 别小看这七块板。 嗯， 哎，这七块板别小看。 怎么 不好掌握？ 什么呀，就 不好掌握？一般人打不了。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哟，这还有过门？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行，要过饭。 我饭的什么话 啊？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哎呀，别听他的啊！ 啊， 说错了， 说错了， 错了，哎，错了。 嗯， 记住喽，数来宝的不要饭， 不要饭， 要钱。 哦，这不一样吗？ 哎，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怎么不容易啊？ 讲究是现编现唱。 那当然都得这样， 得做到三快。 哪三快？ 眼快、心快、嘴快。 这眼快是 发现目标， 心快 编出词来， 嘴快呢 跟着就得唱出去。 要说是不简单，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 嗯， 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那是啊，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那可不，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 啊，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哎，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我根本就不听。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啊，对了，我就不给。 没你这样的。 这我就这样。 没你这么轴的。 我就这么轴。 没你这么拧的， 我就这么拧，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的，怎么说话呢？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你不知道 啊， 我有外号。 外号？ 嘿嘿， 叫什么呀？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滑出溜。 那可是 你没打听打听 啊啊！ 我也有外号。 你外号是 榔头？ 榔头干嘛呀？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棒一块来。 啊！我还有外号了， 叫什么？ 我叫钱秀。 怎么叫钱秀啊？ 啊，那是钱自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哦，我外号铁刷子。 铁刷子什么意思？ 专刷你的钱秀。 你呀、啊、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咱学一学 怎么样？ 可以啊， 来， 打这儿起这桌子 啊啊，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那这是什么呢？ 买卖间的栏柜。 哦，这就变柜台了。 哎， 那行，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啊。那当然了，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啊， 您就是买卖间内掌柜的。 行， 我来到这儿。 哎，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不是， 像话吗？ 买卖间内位掌柜的。 你呀、啊、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 大掌柜的 行不行？ 数来宝的来了 啊，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啊， 你就准备给钱。 不是，我不给。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对，白数。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白数不了。 你还不信，咱就试。 来来啊， 来， 开始了啊。 这是 规矩。 什么规矩？ 没唱以前先得哦。 那干嘛呀？ 引人注意听。 哦，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哦， 一道理。 那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哦， 叫板呢？ 哦， 开始了。 哦， 行了，行了，行了，你跑这轰鹅来了？哦，没完了是吧？ 来，准备来了啊！ 什么呀这是？ 哦，这个铜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个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吧的马又大，抱头还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走走走走走。 哦，你叫我走我就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的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不是你呀、啊、来巧了 啊，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哦，一句话我的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啊、对，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 啊、 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啊。是我啊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哦，什么 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不是你贫不贫呢？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啊！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哦，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那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嗯，我这是啊，切面铺。 行了，竹板打，我这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不不不不，停停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你不说的不开棺材铺吗？ 谁说棺材铺了？啊，切面铺， 切面铺 啊， 切面铺没意思。棺材铺，棺材棺材，棺宝发财。 哦啊，不不不不不不。发财也不开棺材铺啊， 棺材铺吧。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小。哎，不不，停停停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哎，别介， 什么叫别介呀？ 这个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哦，你熟我就得救活你呀、啊。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非切面铺， 就切面铺， 切面铺， 那可不， 竹板打。我的卖大布 啊，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哎，切面铺 怎么样 啊？行， 切面铺， 嗯， 切面铺、啊、卖切面， 这不废话吗？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走走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韵，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 切面铺的事儿吗？ 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 啊，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 有板， 那当然了。 行了，有韵啊。竹板打，我抬头看 啊， 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哎，对，卖切面。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 嗯，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赶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你混蛋， 这没办法， 怎么带骂人的？这个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 知道吗？ 吃三道大折，言前折。 不，这跟 正赶正，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你不要说，你瞧我赶这折， 赶这折上了 啊！这算了算了算了，我啊，切面铺不开了， 不开了， 我改买卖， 改棺材铺。 对了， 一头大， 不不不，说吧，停，是谁改棺材铺啊？ 改什么？ 我呀， 嗯， 我卖冰棍儿，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卖冰棍儿 卖着玩儿。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得真有趣 啊。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卖冰棍儿。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哎，不不不，停！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不是，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啊，不不不，我这冰棍儿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你这太别扭了。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儿。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哎，好， 怎 好，这词儿行 啊。差词怎么样？ 好。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不错。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这不好吗？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啊。 你的意思呢？ 你得往下唱啊。 还得往下唱？ 那可不。 吃冰棍 啊。 吃冰棍儿 啊！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吃冰棍儿， 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那还不拉稀呀、啊？ 我吃冰棍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对，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火筷子。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 这 不冰棍我不卖了， 卖了。 哎，我呀，我开澡堂子， 澡堂子， 澡堂子怎么样？ 有嘞，有。嗯，竹板打，我这卖大布。 对，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行， 您这、 啊、不，不对，不对，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就是澡堂子。 不，没这么说话的啊！二哥，您哪洗澡啊？ 我 堂子铺，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都听得懂，谁听不懂、 啊？听得懂也不行啊！不许这么说话，就得叫洗澡堂， 非得洗澡堂， 就洗澡堂。 竹板打，走慌忙 是。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洗澡堂，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串了，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哎，这差不多。 要洗澡 啊， 进门来 是 椅子香，手巾白。 对， 这大毛巾没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这有温水，还有热水， 是 越烫越美，直咧嘴。 好，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嗯，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哟， 我这一件往外搭。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晕堂子。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哎呀，好谈不上啊！ 给钱， 凑合着。 给钱，什么废话？拿钱。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多少钱？ 一分钱。 一分钱 啊！ 哎呀，大掌柜，你来看一看， 怎么着？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哇，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嚯！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哦，这大掌柜，你说大话 啊！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怎么着？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嗯， 这儿打架怕欺生。 嚯！ 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得。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行、 这个。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嚯，惹不起，冲你呀、啊、我这买卖关门。 哦，踢你利落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留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哟、哦、我开开得了。 哦，竹板打我的外道部。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大。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死人了？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没死人 啊！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不，谁不做买卖啊？ 啊！ 我们家有事儿， 有事儿。 我停业一天行吗？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娶媳妇儿。 怎么样？ 更得给钱了。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当然有了。 那你唱啊！ 听着， 唱。 竹板打， 嗯， 我这真有气儿。 是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这 倒音了，倒音了， 不像话的。 竹板打， 嗯， 真有准儿。 哦， 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这也不行啊，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啊，什么词儿？ 竹板打，这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嗨，我说咱们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你娶妈，你娶妈， 这不想吗？想的是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儿的。 不，你琢磨词儿别说出来呀。 对， 琢磨好了。 这个稀里利落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好嘛，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散了是吧？ 这也不行。 不像话。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哎，这凑合。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嗯，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那是。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 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啊！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还是棺材呀、啊？ 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数来宝，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也是一个传统作品茅房画。 您看这个演员呢 啊， 无论他多大角，只要上了台， 嗯， 甭管多大岁数， 嗯， 多高的地位， 嗯， 往这儿一站，先得规规矩矩鞠躬行礼。 哎，都这样。 这怎么回事？ 怎么意思？ 未曾学艺呀、啊、先学礼。 哦，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好话， 鞠躬行礼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向各位问好。 哦，问候各位了。 向观众们致意。 是是是， 就不用说了 啊。 一鞠躬，满代表了。 是这样。 比如说在私下里头，在院里碰见您了 啊， 站那儿恭恭敬敬向您讨教讨教。 哎，那就得跟您说说话。 这个说话呀 啊， 很有分寸。 哦，怎么个有分寸法？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说话 啊， 也得讲点艺术。 怎么讲艺术呢？ 说出话来得让人爱听。 哦，让人爱听。 未与仙官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哦， 见人挫寿，见物增价。 是啊， 这都老话。 这个见物增价，这怎么意思？ 不懂啊？ 您说说。 不懂啊？ 啊， 比如人家买样东西 啊， 你要问一问人家。 是。 把这价往高抬点。 哦，抬抬价， 人家高兴。 是吗？ 哎，手绢不错啊。 啊， 您买的？ 对。 嘿，得十来块钱吧。哪儿啊？3.8。哎呦，3.8，嘿，真好哎，料子也好，图案也好。哪儿买的？您告诉我一声，我回去买的。哎，我买两条送你一条，高兴。 痛快了。 高抬，高兴。非往下压价，人不痛快。 是吗？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手绢 啊， 多少钱？1毛几。你拿过来吧，你啊，确实见过钱吗？1毛几买你的，找不痛快。 那可别扭了， 见物得增价。 哦，往上抬着点。 见人得挫寿。 见人挫寿怎么挫法？ 特别是见了这个上年纪的人， 老人， 你问人家岁数， 是 一定要说他年轻，他高兴。 往小处说， 老大爷，今年您高寿了？还小着呢，76了。哎呦，您有76。哎呀，您要不说呀，我可不信。您看您这精神多好啊，像60来岁的。 哦， 嗯，人间五福寿为先呢。老爷子，您活到99没问题。 多好听， 小子真耐人，上我那儿去，高兴， 痛快了。 不这样说 啊， 准急。 是啊， 大爷，多大岁数？还小着呢，76了。76还小？ 小， 好家伙，不小了。好家伙，你都完了你！76，我看你这模样，你像90多岁的。怎么样，还能吃东西吗？够呛，够呛。你呀、啊，有造化，赶上这时候了。要秦始皇那年头啊，60不死活埋，你都埋10好年。 教育的，你滚蛋，滚蛋！ 准得让人急了。 你看，生气了吗？ 哎，说话你有点艺术。 这可不行。 还有一条 啊，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决定话多跟话少。 哎，这话我不明白。 嗯， 那么哪儿的话多，哪儿的话少呢？ 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见了面互相这个话特别的少。 什么地方呢？ 就是厕所里。 厕所里。 哎， 那么在厕所里碰见熟人都有什么话呀？ 您接手啊。 啊，接手呢？ 带纸了吗？ 带着呢。 完了，够了。 哦，就这么两句就够了， 足够用的。 哦，哎，那么哪儿的话多呢？ 饭馆啊。 饭馆。 在饭馆里要碰见熟人，互相的话越多越好，显得这么亲热，这么近乎。 是这样吗？ 你要不信咱俩学一学。 可以。 比方说您呢、正在饭馆里吃饭。 好， 我也进了饭馆了。 嗯， 要好了菜刚要吃，一抬头瞅见你了， 碰见熟人了。 哦，这儿吃呢。 啊，这儿吃呢。 您天天这儿吃啊？ 啊，天天这儿吃，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儿吃。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吃去了？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吃完了，我在外头多少吃点就算了。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坐一块儿吧，一块儿吧。 啊，不行，那也坐不开， 我走了。 你怎么走啊？ 我吃完了。 别走别走。 干嘛？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我真吃饱了。 要不你喝点稀的。 您太客气了。 别见外啊。 谢谢您。 您听这话多不多？ 还真不少。 不显着多， 显着亲热， 显着这么近乎。 还真是这样。 比方说把饭馆这些话挪到茅房里说去，他就乱了，信吗？ 哎，一样啊。 不行，绝对不行。 我说咱可以再学一学吗？ 这可是你出的主意啊。 没问题， 再学学啊。 来， 再学学 啊。 比方说吧， 嗯， 您呢、 啊、 正在厕所里头大便。 我正拉屎呢。 我呢也进了茅房了。 嗯、 啊、我刚蹲下一抬头瞅见你了， 碰见熟人了。 哦，这儿拉呢。 这儿拉呢。 您天天这儿拉 啊？天天这儿拉，每天下了班就这泡准这儿拉、哎、 那么核算您就不家里拉去了？ 不家去了，都这终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拉完了，我在外头多少拉点就算了。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蹲一坑得了。 不行，那也蹲不开。我走了。 你怎么走啊？ 我拉完了。 别走别走。 干嘛？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我呀、啊、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呢，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作品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再继续这个主题。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之。